台下有呢个活动之余咧，我哋台上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活动，咁咧就系阿 Stanley 咧会同我哋唱两首歌。 系系啦，咁因为咧我哋就有即系今日有唔同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跟住个歌曲咧就有头先就唱咗《茉莉花》，咁未啊咁样样，咁而家咧就有《谁的宪章》，我有何过错？咁就系阿 Stanley 帮我哋唱。 麻烦 Stanley。咁佢第一首咧会系我有何过错，跟住咧就系谁的宪章。 打好。 我在困扰，独自一个，好像没什么发生过。我到今天终于明白。有什么过错？穿刺的坦诚都变成了被控诉的理由，莫名相信泪在流。我的孩子今天七岁，却面对大雨狂风吹，我的爱人默默地为我掉眼泪，受害的宝宝无路可退，无法安全去睡，一举重在手里，答案却不可追。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错？我们心里有结果，仿佛与生俱来就被关锁。刀刀在门我，请你告诉我，是非黑白是什么？让孩子的未来在光明中度过。哦，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错？我们心里有结果，仿佛与生俱来就被关锁。不要再问我，请你告诉我。是非黑白是什么？让孩子的未来在光明中。 这首歌是写给赵连海当年为了结石宝宝之家去维权，但呢就遭到检控。咁当年在上年的时间，我们一班中大的朋友就为他写了这首歌《我有何过错》。下一首歌是《谁的宪章》，是2009年12月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刘宇波先生发起了这个零八宪章被判入狱11年。 谁将不敢当炮枪，莫惧嘲讽与薄凉，谁敢挥笔讲写迹，受尽逼迫与折磨，谁发真心写宪章，愿有公义被宪章，谁于监仓都发光，黑暗都因而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嘲讽与薄凉，谁敢挥笔讲写迹，受尽逼迫与折磨，谁发真心写宪章， 功已被显彰，谁于监仓到发光，黑暗到人被照亮。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他附上青春，将公义与生命连上。他自我牺牲，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同报上？你会否为中国新天地歌唱？ 释放维权人士，释放艾薇薇，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 中国， 多谢大家， 多谢 Stanley。